沧海笑，滔滔两岸潮。每次听到这首歌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的冲动。我不喝酒，但老歌有时候比酒更醉人。好音乐959，用醉人老歌舒缓午后情绪。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们身边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，应有尽有。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，18519642139。 买奥迪 A8 就到北京奥之旅，0106137888。买奥迪 Q7 就到北京奥之旅，0106137888。买进口奥迪就到北京奥之旅，0106137888。 家居建材何处寻？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，一生信赖，7天无理由退换，6万平米超大展厅，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，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。 昌河铃木邀您共享金秋聚会，昌河 Q25、Q35聚会外援，昌河铃木全系首付5000元开回家，还不动心吗？买车到揭发，涿州市107国道西后段78号揭发昌河 4S 店，抢购热线0312-366-6565，0312-366-6565。 959资讯快报。 近日，保定市农业局在涿州市开展2017年易控科技下乡大讲堂活动，通过培训全面提高了本市养殖户的防疫技能和业务素质，为秋冬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有序开展，确保不发生重大动物疫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涿州市农业局易控中心各动物防疫监督分站规模养殖技术人员120余人参加培训。为进一步推动省级文明城市创建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根据市创城推进会精神，涿州市桃园办事处召开访千楼万家创文明城市志愿服务活动部署会，标志着该办事处志愿服务活动正式启动。近日，涿州市义和庄镇召开总规及控制性规划编制启动会，经过本市各局各单位讨论审议并通过了规划编制的规划定位、产业布局、旅游开发等一系列议案，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。近日，涿州市东钱坡镇召开当前重点工作推进会，针对当前形势及各项工作进展进行了分析，就食品安全两位治理工作、散粮屋企业治理、农村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回头看、双贷等11项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。我是马玉江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。 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、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，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。 画了一个圈，把它套在你指尖，锁定一生一世的浪漫，把彼此的爱放在圆里面。我用爱筑了一个环，把你我的爱放在里面，

是是我喜欢你样子，一丝丝的犹豫和一丝丝欢喜，不求你能陪我一辈子，只希望能拥有百万个爱上我。 Kiss Kiss Kiss， 我左等我右等，等一颗星河发亮的青春尽动你灵魂。我 Kiss Kiss Kiss， 我祈祷 好音乐九五九，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是美丽和甜蜜，如果没有你我会伤心。 我说爱情就如生活在梦里，没有你的世界只有孤寂。 一见你我心会意乱情迷， 爱上你 在想你、You're my angel， 我是你天使， 是我爱的天使， 爱的天使。 你让这空虚世界充满了回忆。You're my angel， 我是天上星星，闪烁着星。My angel， You're my angel。 是天上星星，闪烁着幸福，永远爱着你。 深深的伤透了我，唱着心酸的情歌，歌声不再有那美丽结局，与你重燃爱火。风中寂静的一个，却有谁人可知心是魔？谁想到为你付上热爱，在那夜竟是错。留恋情是我曾经爱你是那么多，无心人是你令我热炽热爱，一切没期望。我甘心将空虚中的一切都交托在这首歌，只想一生在寂寞内星月雪情来伴我。心爱都寄予在这首歌，如今再没有力气共你在这夜温火。此刻深深的伤透了我，唱着心酸的情歌，歌声不再有那美丽结局，与你重燃爱火。风中寂静的一个，却有谁人可知心是魔？谁想到为你付上热爱，在那夜竟是错。留恋情是我曾经爱你是那么多，无心人是你令我热炽热爱，一切没期望。我甘心将空虚中的一切都交托在这首歌，只想一生在寂寞爱星月雪情来伴我。这首歌如今再没有力气共你在这夜温火，我甘心将空虚中的一切都交托在这首歌，只想一生在寂寞爱星月绝情来伴我。我伤心将消失中的心爱都寄予这首歌，如今再没有力气共你在这夜温火，如今再没有力气共你在这夜温火。

上的电池，我才能重新开始。有一天会忘了你的名字，谢谢你在这些日子让我做你唯一的天使。当时我以为这就是一辈子，谢谢你此为止。

来，我的心